为历史性615北南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，德国反帝论坛网站14号上载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《统一祖国三项原则》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《为贯彻统一祖国三项原则而坚决斗争》全文。